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是呢，即是讲理想我有咩错呢，即係又講下東莞唔會有錯啦，即係又係啦，我哋呢位網友善長啦未走㗎嘛，上次講得好 ok 啦，應該 ok 啦，咁我有收唔收貨我唔知㗎，咁屌佢就屌佢㗎啫，唔係屌我㗎嘛 ,ok, 咁而家係咪過咗年未知呀，話聲你聽，所以呢集唔知幾時出㗎嘛，話聲你聽。好啦，你作為一個廠佬，今時今日你係而家喺東莞做嘢 ,ok, 係啦，咁唔可以唔同你講下喺東莞呢啲 K 場同埋 Sona 啦，先我諗呢個就係啲即係消息靈通人士嚟啦，某程度應該係。 係。 應該成日去啦，咁係咪先。咁首先啦，有一個你一個古仔講下㗎喎，你話花街點樣係一個花街嘅古仔，你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就我以我所知呢，就係一開頭我去嗰陣時呢，就係有間叫五月 X 嘅。咁就好出名嘅。咁樣就甚至乎我知道英國有團去㗎。 英國有團去 㗎。英國佬即係有人搞呢啲嘢㗎，我唔知牛哥你知唔知。 大團 就大團， 咪大團去咧？ 佢直情咧就係去，即係譬如去一個旅行團嘅其中一晚節目，等於我哋去英國睇波一樣。 O K， 咁佢就係去，即係嗰陣時最出名嗰陣時咧，就係去五月 X。 即 係 五 X 花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大，我諗都大班人知啦。咁不過咧，以而家 搞團，如果喺網上邊搞一啲咁嘅邪 K 團，其實好多人都會去呢間場啦，其實係咪？ 但係呢係啦 ，X 號或者日 X 咧，應該而家係最好嘅。 而家最好㗎喇， 而家最好嘅， 咁 亦都應該係最貴 嘅，應該最貴。咁首先啦，即係你又間間都去下啦，係咪？ 有啊，有幾間啦，係啊，主要就富 X， 富 X 嗱，你嗱 日 X， 同埋五月 X。 OK， 首先呢就你又 話，仲有一間華 X 或者 X 泰， 華 X 有少少分別嘅。咁樣呢就前面嗰三間五月 X 啊，咩 X 號啊，日 X 啊，咁嗰啲呢都係行花街嘅。 行花街嘅 ,ok。 華 X 呢就係、是、就媽咪走入嚟嘅。 ok, 其實我鍾意。 我鍾意媽咪走入嚟。 我都係係。 真係嘅。但係第一二次呢去花街感覺好唔同嘅。 喂，我又講我第一次花街嘅經驗啦，其實我就唔知 X 㗎。ok。 唔知唔知唔記得咗啦，其實唔記得咗啦。 應該五月 X 啦。五月 X 啦。喂，我嗰陣我一向都去開媽咪帶㗎嘛，我覺得花街係好過癮㗎。 係。 好過癮，嘩好過搶、啊。 你俾人搶定係啲定係你搶女先。 我去過幾次㗎喇，我俾人搶女都試過㗎。係。佢覺得好過癮㗎。跟住呢上年呢就因為阿思君嘅關係啦。 係。 一思君大家就諗邊個啦，我唔開名㗎嘛，因為佢老婆可能會聽㗎嘛 ,ok。咁思君嘅我又上咗一次長安。咁長安佢啱啱冬未搞花街。 係。 咁個花街搶嘅。 是 就搶嘅，咁我就覺得 男搶女啊， 男搶女， 哇， 男搶女就選灰，其實呢啲係因為選灰形式， 哦、 就六八件女就定六件啊，就企喺個台度，咁啊手法有手法冇咯，咁有個司儀就喺度話，啊呢、這個呢件女呢件女你咪搶咯，咁但嗰次我已經覺得，唉已經唔好玩㗎啦， 花街要搶就唔好玩嘅， 要搶唔好玩。 我哋嗰陣時其實我自己就唔係覺得好玩，但我相信好多人覺得好玩呢，就係、是。我去嗰啲即係譬如五月 X 嗰啲女多嗰啲呢，佢哋呢通常就係啲媽咪同啲女夾埋搶嚟嘅。咁個過程即係你會俾人摸曬。 ok。 佢亦都會即係捉你手埋去佢個波度嘅。 即係等於以前我哋可以喺呢個黃貝唔係黃貝嶺呢個沙嘴。 係。 沙嘴嗰時候咁樣㗎嘛，你一入條沙嘴村個圍村入面咗嗰啲女就明明霸攬。 係啊，我深圳就好少，我珠海又試過一次。 試咗試過。珠海喺蓮花街？ 珠海好耐以前啦，而家冇曬啦。 嗰陣時啦。 嗰陣時嗰條步行街好勁㗎。 蓮花街啊。 啊哇離曬譜啊。 唔好意思啊，今時今日仲有網友問我珠海有咩玩，我話 我真係唔識啊。 真係我冇乜人識。我問我啲住澳門嘅朋友都唔識啦已經話。 係 咁啊，所以唔識啊，唔好講啦。錯誤嘅嘢，因為講翻幾廿年前嘅嘢， 係咯。 咁你用幾廿次嘅， 唔係啊！你十幾年前一行嗰條街唔使揾㗎啦，人哋撲埋嚟啦。 你又俾人揾， 幾靚都有。 你係俾人揾嘅啫嘛。我當然嗰時候珠 嗰啲好那些年啦。 珠海咧就真係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即係好佢啲女喺澳門學過翻翻嚟，或者係將來佢會過澳門，佢喺珠海 stay。咁所以呢佢啲質素呢係唔會差㗎。咁、啊、當然依家都係而家都有嘅，但係邊度我就唔知啦。 我都唔知。 但大家唔知就無謂。 唔好講啦。 唔好講啦。咁講下五月 X 先啦。 呢間場唔算貴㗎喇而家係咪 呢間場普通啦睇你點樣俾人斬啦。即係譬如你好相遇啲因為啲妹妹嗰啲好多任務㗎嘛、 okay. 即係佢哋又要幾多份小食幾多咁、有啲一個月幾多份見你好人咪整多兩份囉。咁、你而家張單就可能飲酒千幾小食都成千。 哇 我哋試過因為我哋真係個樣子都似林白白嗰啲。 ok, 咁不跟住就 你好囉有時飲咗幾 唔係因為有陣時大客又費事。 ok, 其實一大客呢你好多嘢你唔敢計較嘅。咁、跟住。 咁你俾錢只要更加啦。 都唔係呀都好用嘅。 好用啦 ok。 即係個老闆會覺得好用啦。咁然但係呢其實五月 X 有個問題。佢個花街呢係比較黑啲。成日入房嘩死啦。所以呢佢嗰度呢彈即係你坐返落去你彈返出去呢佢就冇咩嘢問題。咁但係另外嗰兩間呢個花街相對係比較光猛啲。 光猛啲嘅。 咁你揀你咁都揀錯就即係你自己負責啦即係要俾返少少叫佢坐返出去。 即係我又點樣講呢我又同啲嗱你都咁講即係話啲網友揀錯啦其實我係幫網友兜兜啦。其實唔關事急㗎嘛。 是啊 急啊嘛你急就容易做出錯誤嘅決定啊。 我哋帶客仲慘啊啲客坐落嚟見到你條女正啲。 啊仲撚大鑊。 咁佢又喺度咦吟吟咁你啊你咁啊交換呢交換佢都覺得尷尬喎。 是啊。 咁又要趕人哋條女出去咁你自己出去又係時間執件。 OK。 係帶客有陣時就係咁啦。 咁而家五月 X 係咩價錢啊 好耐冇去不過呢、okay. 就應該都係佢呢咁樣講啦我即係太過你話一個人應該淨係飲酒500蚊 嗯 睇你飲芝華士都係咁上下 嗯 飲啤酒會平啲因為呢但係佢啲女係貴㗎 嗯 嗰啲女呢就而家最少371或者385都有。 485。OK。 即係佢我即係我聽牛哥照因為我少去深圳。 嗯。 咁樣呢就應該嗰個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東莞呢飲酒平嘅。 嗯。 女貴。咁啊 唔關事㗎而家我哋開嗰啲喺水都1500啦即係聽啊佢福田冇千 福田就犀利啦 福田都冇啊。 咁常平而家女嗰啲都一般最少都3㗎啦。三有啲361嘅或者371嘅咁樣有啲就即係佢分晒佢呢卡街一條條巷咁話俾你聽嘅。咁呢就仲有啲呢佢原來就有啲著制服嗰啲呢就全部三。唔著制服嗰啲呢就原來就同嗰間即係佢冇媽咪嘅即係佢有啲咩你投訴唔到佢。咁佢呢就著便服嘅嗰啲會平啲。 會平啲。 但係都會有好嘢執嘅。 但係嗰啲招呼就差啲囉而且。 睇你啊嗰啲真係好似入嚟搵男朋友咁㗎即係你氹得佢高興佢都幾高興㗎。 即係如果有尤其是一個諗住獵奇嘅冇有人唔好揀嗰啲。 唔係我諗下牛哥去揀嗰啲好啊。 唔係㗎。 即係你同佢玩鱷魚寶寶可能佢好開心嗰晚平啲啦。 唔關事我一招㗎我一招㗎死都唔好起錢住。 係。 記唔記得啊 大家都係。 俾個溫馨提示我有先死都唔好起錢住。 去到臨尾。 是啦走先至俾 即係呢唔係除非你自己唔想上啫。 係啦如果你一譬如你幫咗一 Q 你跟住俾咗錢之後諗住過夜呢唔好意思佢三點鐘走或者一定係咁樣嘅或者 係 俾錢就係佢真係你真係可以放佢走你先至俾就最好啦或者 係 任何一個獵奇又好唔獵奇都唔獵奇都識晒啦獵奇嗰啲真係記住話即係呢我有好多網友都賴過我未 我賴好多 我未試過同啲因為我未講過啲網友唔知喂去到我畀咗錢先學界囉。 一畀咗錢就唔識你㗎啦。 嗰條路係即刻上 台。係呀咪之前同你幾咁前面都好收咗錢喂咁呢啲係職業嚟㗎嘛。 係呀咪先。所以你想要記得老虎人都遲啲先畀 ,ok? 你可以畀住1-200蚊 貼士先。如果能畀貼士㗎。因為我一個 我自己就唔會㗎。即係咪畀貼士一齊畀嘛。 嗯 你無端畀200蚊。 唔係我話攞100蚊去買食先。 嗰類係啦。是 哦有 咩 買呀咁樣你 咪。我有個趣事喎我有個朋友就係話俾唔知俾100蚊佢食宵夜即係買嘢返嚟。啊嗰陣時唔知喺邊度即係有一去一個半鐘。佢真係返嚟喎不過。 我都記得所講好似。 跟住即係話一出咗去俾人拉咗邊度坐邊度坐乜乜乜。所以呢我哋都係奉勸呢你真係唔好啦。 花街有一個最大問題啦。就係因為你放嗰條女出去出面呢你找不回 是啦你連他媽咪都未見過的嘛。 咪 花街這件事很重要的我自己覺得跟有媽咪帶入來。你不多不少認識媽咪的就算不認識他都給卡片你啊。 而家投訴啊， 你都有得追啊， 啊有投訴。 花街你真係嗰個係邊個？你唔係都唔係話你譬如有啲嗰啲做花街做得好成熟嗰啲都得嘅，即係佢有曬工號可以揾得翻嘅，但係。有人搞到好煩，有陣時我哋呢又未必想搞。 你講講著便服嗰啲就基本上就 著便服你預㗎啦， 唔好諗啦，唔好放啦，唔好放啦，係嘛，唔好放啦。咁而家你呢個話時間就講完十分鐘啊，自己淨係講咗一間場，咁盡量快快快講啦，一講都未講，大佬。 唉， 咁其他你講嗰幾個幾場，你有一間場咧話想同網友一齊去㗎。 是我本来有讲过嘅 那个 呢就富 X, 嗯 或者 X 豪 嗯 咁样嗰度有个特别嘅嗱嗰度呢啲女呢中中停令 嗯 咁好多选择 嗯 因为嗰度就真係比较杂啲 嗯 即係所谓啲女有公位肥手乜都齐。 有几钱至几钱呢 有我只係讲讲嘢嘛冇咁烦。 ok, 好。 好似千八千五千二千一一千。 再就有一 同埋八百都有。 八百都有。 八百就係嗰啲便服。 蝙蝠 我記得就係喎、okay, 因為突然之間又變㗎喇 最貴有到千八啦。 咁佢呢飲酒呢相對平嘅。 嗯。 即係如果你淨係飲罐裝啤我哋唔會嗌支裝㗎啦、嗯。無論點都唔嗌。 啱 你鍾意你鍾意自己搞非你嘅事。咁、 啊、 但係呢就都係你圍返你唔係好離譜嗌小食呢四嚿水應該得。 四嚿水搞掂啦。 你、啊、連你如果人多連埋 DJ 都得。 OK。 係呀。 咁係可以收港幣係咪 嗱一我以前嗰個咩呢就一至四收港幣。 收港幣。 咁就五六日就係人民幣。 嗯、 但係我而家唔知有冇。 而家唔知啦。 如果有興趣呢我要問。 可以問。 因為嗰間我就比較熟啲。 ok, 咁啊睇下我好希望組團去嗰度玩玩。但唔好講咩嘢先女先但係就要講下啲酒店點安排呢通常。 酒店呢就當時。 緊張㗎喎。 你唔係 當然你一至四又會好。 你一至四就唔緊張嘅講真冇咁好勁嘅。你五六日你佢成個常平我知道得一兩間緊張嘅啫、 嗯。 日 X 就好緊張啦。 嗯。 日 X 真係好緊張啦。咁樣跟住另外你話五月 X 有陣時都緊張。 嗯。 咁但係你話去到嗰啲偏啲少少或者冇咁未去到最高檔嗰啲就有、OK 嘅。 但係講真啦我成日我自己係我自己路搵肚㗎啫。咁、我都去到咁遠啊常平即係唔係冇啊深圳我都會租啲靚少少酒店。我鍾意住一個靚嘅酒店。 如果好靚你唔介意其實我睇下牛哥啲你都酒店你都有啲要求呢日 X 就好掂嘅。 但幾千萬到呢 三百幾四百。 我 有曬浴缸有曬成好靚嘅。 算平。 係啊。咁你常平梗係平啲㗎。 因為 你富 X 就二百幾。咁跟住呢個五月 X 就三百頭但五月 X 啲房都得嘅。 嗱因為有時喺 K 場嘅房未必攞到啦啲酒店房因為有時緊張攞唔到啦。 差唔多十包攞到㗎喎。 十包攞到嘅。 因為呢去到你一開頭呢我哋呢就咁嘅。一坐低喂講定邊個樓。咁、就即刻嗰個媽咪好或者總之我同佢 book 房一個佢就會死都同你死掂佢㗎。 即係我哋好撚簡單我哋 但係呢我哋試過攞唔到呢就係嗰啲謀理呢睇下條女得唔得啊媽去到十二點喂俾個房嚟啊 咁第四啦佢真 係。咁我話咁你真係個隔離啦八蚊個鐘。 有冇啲佢就貴少少仲可以。 貴少歐亞。 歐 亞最貴但係歐亞呢 貴 唔係佢個夜總會好勁㗎夜總會一條都坐都要六七百。 坐六七百。 嗰度係豪場嚟㗎。 嗯。 咁另外有一間我喺萬江試過就都係好豪嘅。 嗯。 即係我嗌咗個最平嘅就係五百一千千五。 五百一千千。 最平。 喺我嚟都唔算貴㗎女 仔。咁跟住呢佢嗰啲二千五就為之高。咁二千就係正常。咁、個房都要四嚿幾五嚿水。咁嗰間就真係有錢佬去啦。因為飲但佢飲酒又唔係貴得好交關嘅啫。 即係 房 間 又係係啦又係飲酒都係五六百。 都係五六百。 頂到擁。我哋可能就唔會嗌到好好。 如果譬如假設我有個行程啦就去 X 號啦好冇咁樣。咁你建議係我哋應該幾點出發食埋飯嗰時食埋飯啦要食埋飯啦咁樣。 富 X 定係日 X? 富 X 啦富 X 啦。 富 X 係。 你熟啲㗎嘛呢間場下。 日 X 係最好嘅不過日 X 呢就係大家荷包就會緊啲即係因為佢房係最靚。女呢我去咗兩次都超過五百條㗎啦。 ok 係你得佢可能有三四百個仔但係就有五六百條女嘅。 五六百條女。 同埋呢我試過一望埋佢呢即係我第一次即係因為咁耐啦以前七八年前呢你仲會一望埋起碼有三四條得嘅。 而家通常都死㗎嘛。咁但係嗰次一望埋佢呢，竟然十個有七個得嘅。 都做得嘅。 好得嘅。咁但係呢，因為花街呢佢好快就嚼嚼嚼冇咗。你就即係果斷啲。 果斷啲。 果斷啲。 因為好簡單，我成日覺得呢個我又話諗住硬少少去，硬少少去有應該有媽咪帶。 但係呢我自己就提議咁嘅，你去得常平你就硬你就死梗。 嗯， 因為呢佢哋好變態㗎，我哋都即係我哋都遠星在度，六點半開花街。 嗯，差唔多囉，其實差唔多。 係呀，咁但係我即係譬如有啲大客嗰啲，佢哋真係純粹上嚟為咗玩你嗰餐囉。 嗯， 咁譬如你話即係佢呢就六點半開，你揀完呢啲女坐齊齊齊坐喺度呢，你可以出去食飯。 嗯， 你唔帶啲，我哋試過呢就其實我哋唔係食，係通常都好少帶女出去食呢。 點解呢？ 咁唔知啊，即係好似大家都有個默契啊咁樣，咁佢哋好似又唔係好想出去咁有啲。即係有啲又想出，有啲唔想出。咁但係呢佢哋我哋你出都係食個零鐘啊。嚟到呢乜都凍晒嘅。啲女係好難攤返著。咁如果係呢我哋呢就後咩就如果你唔介意嗰餐食差啲。 就喺個菜。 就喺嗰度時間嗌啲嘢。因為嗰度又包佢哋啲小費好似多啲咁好嗨 嘅。咁我贊成會喺 度。但係啲嘢好渣㗎。 即係 咁你求其啦，即係嗰種囉。 咁炒飯囉。咁你建議帶佢，我哋其實我而家我哋行下碌呢好好好好即咁玩。租定間酒店沖個涼先。我成日話呢排我都咁講㗎啦，咪先。咁沖個涼先，即係我哋會唔會譬如假如我哋去 X 號或者入 X 咁樣咁計啦。咁我哋會租到酒店先。然之後可能即係放低曬啲 bed 啊咁樣，或者放低或者沖個涼先啊，咁先至去搵花街，咁會唔方便啲呢？ 方便最好啦，你譬如有個唞一唞，咁你譬如我當你四五點到啊，咁你咪去其實酒店嗰度就通常就話邊個嗌媽咪或者嗌嗰個即係叫咩業務，咁佢會幫你搞掂㗎啦。咁你咪上去攞房你咪即係沖你個涼，咁就六點半或者佢會話俾你聽幾點開嘅，咁你準時落去第一時間出。 即係甚至乎我哋可以點玩呢去到常平食個下午茶先。 係。 朗朗個胃先。跟住上酒店沖個涼先。嗌一嗌先，六點半準時就去到間場。 喂，你鍾意可以按個腳添㗎。 係按個腳，因為當然早啲去啦。 係啦。 咁其實星期六你都唔贊成㗎係咪？ 星期六就算日號五百條女都有七百條佬喎。 Okay。 我哋試過五月 X 係冇女喎。即係爭喎。 叫爭 嘅。我自我冇去，我朋友即係笑到我碌地就嘩好大喎啊冇啊，後咩就係即係嗰啲慘況囉，八條仔坐咗五條女玩完就算撚數。 Okay。 跟住就去桑拿囉，去到桑拿全部拍。因為都冇埋。 其實我都有啲方法嘅，我可以。但當然我唔會做呢啲咁嘅咩即係嘥我時間去倉搵啦嘛。 我唔識 我咁耐未試過。 OK， 我睇查唔查到個電話俾你。OK， 我一間或者我查到個電話。 因為呢喺嗰度呢成日有啲咩緣分張紙啲卡片懟埋嚟。嘩好驚啊。 咁啲倉㗎嘛，搵嗰啲㗎嘛。一嗰啲仲平啲添。仲平啲添佢啦。咁你可以坐個摩托就喺嗰度揀完之後，咁叫佢去佢你間卡拉 OK 嗰度唱歌都 好。咁樣嘅。 可以咁樣㗎其實。 未試過。 啲六九零就已經得㗎啦，我先 聽。咁啊係啊，我有朋友同我講過嘅。 就等於冇媽咪冇招呼啦，亦都係嗰啲，譬如唔係成日去冇經驗嗰啲就真係冇嗌啦。咁我都會建議佢，如果譬如假設我哋有一日要搞一團去探你啦，我哋借啲嘢探你，咁跟住就即係唔係話。 唔係等我完成咗我個樂言啦，大佬。 係啦，樂言啦。咁我哋就晏晝就應該係到啦，到咗做揾好曬啲咩啦，練好曬腳啦，或者食個下午茶啦，跟住喺酒店唞完之後就落去玩嘢，咁我都諗住咁。咁其實酒店係幾錢到，可唔可以講一次啊？ 五月 X 就三百幾。 如果去你嗰度話咩？ 日 X 定富 X 港幣嗰度咧二百幾嘅啫，三百啦，你當而家。 OK， 咁三百咁。如果譬如你去嗰度玩，酒店三百蚊到啦，係咪先？咁樣女呢？ 女啊，女好多喎，三七十、三七十一、三四八十二、五一千千五， 計過嘢啦，好少一 Q 㗎啦，租得嘅酒店。最貴嗰件過咗幾錢？ 千八、千五、千二、一千、千一咁，好多㗎，我自己都唔記得。 幾封面有人啦。 你咪當佢千五一千咁囉。 OK， 咁我最簡單啦，我就開個牌頭啦，都係捐三百蚊港幣以上啦，俾不信打新錢啦。OK， 捐咗之後一定要星期四 吓下日。 唔系，我要 confirm 而家仲有冇啊？ 唔紧要啊，多你俾钱啫嘛。OK， 多你俾钱啫嘛。名额就唔系阿碌肯赞助一啲噶。OK， 吓咁名额不如就六个啦。 好， 六个啦。咁你出三个，阿碌出三个啦。我可以代个话事噶啦。啊，你三个，我三个。我唔使你请，阿碌唔使你请，你自己俾翻你自己嘅份。 OK， 你净系请我就得啦。 得。 咁就你捐300蚊以上港币入去落去打张户口。咁就揀個星期四，因為星期四我有機會放早。 OK。 OK， 咁如果放早咁跟住咪我哋四點鐘我哋就應該出發，唔得我。 四點鐘出發，四點鐘出發六點幾先到啊。 係喎。即係我哋要兩點鐘出發㗎。 我自己覺得比較難約。 嗯。 所以嗰陣時我都話不如去返深圳算數。 咪首先啦，我都係先諗呢條先。 係。 因為我想去最緊要係咩名，我想去。咁咪睇下嗱，我俾一個月時間啦，睇下冇肯搞啊，名額六個。名額六個咁樣我唔會話啲網友話捐咗錢如果我唔喺六個以內又點算呢唔係㗎唔使驚㗎我唔會呃鳩你嘅。一鳩六個我就唔會屌你都再叫網友再捐錢㗎啦。 Okay. 我只係六個你捐咗300蚊。 咪你捐咗300蚊咪300蚊。 咁樣就玩一下。咁但係即係星期四兩點鐘。咁樣就到時邊一個星期四就我自己諗啦。嗱咁即係話如果呢一樣都唔得嘅話呢咁有另外一種嘅。就喺深圳啦、 啊，系 深圳啦、啊，深圳就我搵间平噶啦， 系 平定贵，你想点先？你想点玩？ 你话啦，一次啫， 咁又系名额六个啦。 唔系我好老土喎，我唔出街喎，我会翻屋企。 最紧要有一句， 所以我出街嘅budget系贡献咗俾大家。 O K 啊，咁样都系名额六个啦。咁就又係你請啊，唔會好貴，我諗都係500蚊一個人到嘅啫。 係唔係一次半次？ 一次半次啦， 大家見過面，高高興興。 係一個俾阿迪嘅路，俾你聽阿迪嚟咗啦，係嘛 ？OK， 阿迪話俾你聽，即刻又打上錢啦，你講笑 ？OK， 好即係唔知夠唔夠時間講啊，話俾你聽啊，你卡拉 OK 講咗啦，我哋嘅慈善活動又講咗啦。夠唔夠 講？不過咧， 桑拿夠唔夠講咧？ 卡拉 OK 講多樣嘢先，即係如果大家想， 如果夠講就留翻下一集講桑拿喂。 你睇下先，你睇下先。因為咧，卡拉 OK 有一樣嘢要知嘅， 嗯， 就如果大家想去玩有多啲女仔咧，就最好就三月內。 三， 因為咧，我哋幾年來都係咁噶，唔知點解，尤其常平， 嗯， 佢三月頭咧就最多女嘅， 嗯， 跟住去到三月尾咧都，但係一個四月咧， 俾人包曬。 俾人包曬，靚嗰啲包曬，就剩翻啲唔靚。因為咧，我哋試過三月去，同埋有一個又係高峰月份咧，就係十二月。 嗯， 大家都唔覺嘅，但係十二月可能咧好多女咧就包完就出翻嚟。 嗯，或者 就好多靚女嘅，但係咧呢兩個月份咧係最瘋狂嘅，未見過嘅，好多時都。我就唔知你有冇即係有冇咁，我唔知深圳點，但係常平 我自己都有個 常平好嚴重嘅喎。三月份咧五點幾六點咧嗰條高速特別塞嘅。 嗱，我就有一個同你差唔多嗰個諗法，我就諗咧，年尾係會多啲女嘅，啲女等錢過年， 嚇 唔介意拋個身出嚟做，可能 嚇， 反而一樣嘢啫嘛，年尾溝女特別易啦。 係老實講，我自己識幾個咧，即係因為我帶客多咧，都識㗎嘛，好多都係咧去到中咧就唔做嘅，有人照顧啊嘛，去到尾。即係就開始完 contract 所謂，咁、 okay. 出嚟玩翻兩個月就翻屋企。 我就咁睇嘅，年尾一啲女等錢使，唔係出嚟做都可能會出嚟做。OK， 呢個其實大家你喺深圳生活得耐，都應該知啦，得再知啦。三月 又特別多， 我就唔會覺得多嘅。點解咧？喺深圳啦，我計深圳啦，因為好多女會過嚟打工。打工第一時間佢係唔會過嚟做雞先㗎嘛。 係牛哥嗱你嗱我計俾你睇同埋我自己做廠。 我講咗估計先我講咗估計先。嗱唔可以計今年因為今年就啱啱年初四先至係立春 ,ok, 唔可以今日年初五先立春 ,ok, 唔可以咁計。平時嗰啲成二月先至過年㗎嘛係咪先。咁嗰啲女嚟到深圳我唔知東莞係點樣或者嚟到東莞我估啦。佢要做一做嗰啲工廠打下工先工廠嘩搵到個幾百蚊千零蚊人工唔撚夠使㗎喎又話呢個咩花花世界唔撚夠使跟住可能有一兩個姊妹 你估佢你估佢喺間廠做幾耐先呢樣嘢我就知 道半個月至一個月囉係咪先 我自己即係唔係我開呀即係我做廠經驗多我哋見到啲靚嗰啲入咗嚟呢未試過多過七日啦 咁我做計 我唔佢走咗我唔知我當然冇喐過啊 但是呢即是呢跟住呢其實那個時間好夾的，你譬如佢通常而家就唔會話年初九出嚟搵㗎啦，初十五啦， 呢幾次都講啦， 係啦，即係我哋搵工人呢就慘啦，不過呢啲就唔好有講啦， 咁樣搵人我睇下我極之我訪問你不想啊， 跟住就去到佢哋嗰啲呢真係好靚嗰啲，真係好少見多兩個禮拜，即係通常一開頭會有幾個嘩呢幾個睇怕我哋都要搵個人啦。 我就唔敢同你拗嘅，因為你係熟過我嘅喺10年，但係我始終你知好眼鏡。即係我點睇呢即係如果你去愛得 同埋呢阿豪哥唔係㗎，而家呢啲女呢唔使等埋你份糧走啊。 sorry 㗎，我睇㗎，我有另外一種睇法㗎，講真。啲女佢要畀押金㗎嘛。喺 5X 又有 X 好多日 X 都要畀押金㗎嘛。而家佢哋嗰年嗰啲嘢總會押金揦埋都講幾千蚊。佢邊度嗱可以攞到出嚟呢， 有 通常當然你路嗰啲我唔知啦，佢當然靠打份工啦，儲夠啦，或者可能儲夠幾千蚊夠押金出嚟做，所以佢二月到嚟到東莞又好深圳又好，都要做返一個月嘢，佢先可以儲到筆押金先至可以做雞嘅啫，因為唔係做雞做小姐嘅啫，當然有例外，有啲女就去咗去做倉，咁六嚿水一次八嚿水一次，咁每一次係俾100蚊個台費俾媽咪，咁每一次佢可能賺到有七嚿水，咁做到有十日到，唔使十日啦，咁佢夠租屋同埋夠押金，佢先至去夜總會做㗎嘛。所以我成日覺得係咁，所以三月我唔會覺得係一個好好日子嚟嘅，我覺得係四月到啦，咁四月至 我哋上次就試過四月去就冇啦。 OK， 咁都係咁 樣，不過亦都有可能係早一個年。 咁即係盡快啦，咁你知啦，小弟三月就生日啦嘛，不如就搞一搞啊。 哦，佢喎。 但唔搞呢就我同阿碌兩個過嚟搵你算數。 好。 三門都得。 咪搵得兩個網友都得。 都有我緊有嘅嗰啲就先。你都係當然最好捐錢啦 ,ok, 你捐錢就大家係便宜。你真係平好多話聲聽。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真係可以留可以做多一集話聲聽。同你講桑拿，下個禮拜見，拜拜。 好，拜拜。